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人在职场身不由己，最近啊，很多人都在议论一件事儿，那就是我爱我家的前副总裁胡锦辉辞职的事儿。他因为呢，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发表了对竞争对手的一些言论，用他的话来说呢，是被公司切割了。胡锦辉呢，作为一家公司的这个高级管理人员，他的辞职自然呢是和这家公司的这个管理层或者说背后的资本有关系。随后呢，他又召开了这个个人的新闻发布会哈，回应了此事等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来聊他们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啊，不来聊他们本身的业务问题，但想聊一个关系，就是职业经理人和老板的关系到底如何处，职业经理人到底为何而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非常有发言权啊，他也是资深的职场人员，也是管理人员。我们的嘉宾是前思科的副总裁，中国惠普行业销售的总经理，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特聘教授张坚。张老师您好。 哎，你好。 这个事儿您也注意到了哈，您怎么来看待啊？ 我也关注了这个事儿，不从那个房地产专业聊，我们就从这个职场的关系。其实我看到这个事发生了，其实我当然有几个想法哈。第一，我觉得这事儿是不应该发生。如果我是一个职场的一个职业经理人，特别是一个发言人的话，其实我做的一言一行其实都应该是代表这个企业。在思科或者惠普我也都是发言人，因为我在思科负责过这个公共事业部，经常可能要去来讲东西，或者在惠普呢也做政府事业部的总经理，曾经也要出来讲东西。其实我们来出来讲东西都代表公司，其实是不能参加个人的观点的。而且这些所有的呢这些观点都应该跟公司内部都沟通好的，我才来说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事儿和公司意思相左的话，你是不能公开说的。 对，我不能公开说，因为我代表公司。而且我也是一个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其实我要维护公司的形象、公司利益。这是可能我应该做的一件事。我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这想法呢，其实我应该跟我的上级，比如说我的股东方，或者是跟我的投资方，我们要充分的交流。有三个关系可能我们要处理好。第一是位置，我是一个什么位置，还有一个我跟这些上级包括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是沟通啊，我觉得这沟通是好像不到位，不到位的导致了这个事情的发生。 是，我想这个几句话呀，他的公开表态啊，也只是一个表象，可能内部啊，他们长期是如何沟通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长期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似乎能够感觉到，啊，还是欠默契。我们从大的角度来说，您认为这个职业经理人和老板或者说和资本方哈，到底有哪些个层面的关系？有人说了上下级的关系哈，有人说了这个雇佣的关系，有人说信任的关系哈，有人说朋友的关系，有人说合作伙伴的关系等等等等。您认为都有哪些层面的关系？ 我觉得它应该是个不是一个单一的关系，应该是个多层的关系， 嗯， 就是多维度的关系。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如果在一个职场发挥的比较好，而且被认可的话，他其实呢，应该首先应该明白一点。第一点呢，就是我可以选择工作，但是我不能选择老板。 嗯， 这大家一般都认可， 就跟爸妈似的，是吧？ 对对对，我能选择工作，但是我选择不了老板。 嗯， 就是老板可能会变化的，但是老板变化的时候呢，并不是我的工作就一定要变。但是所以呢，其实刚才你说的关系有一种还是有上下级的关系的。 嗯， 上下级关系一般我们都要还是要服从上面。 嗯， 但是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去沟通。就像你说的，如果说建立了信任。建立朋友关系可能更方便沟通，因为可能是大家的思维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在老板方面呢，特别是投资方或者他们更高层的想的是怎么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就是他们认为这些事儿是对的。那对于管理层或者叫做经营层呢，包括我们说职业经理呢，他往往得到的消息是要把这事做对，就是一个是我们叫 do right thing， 一个是 do thing right， 就是一个要做把事儿做正确的事儿，一个是把事儿做对。所以这两个层面其实大家想问题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 嗯，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呢，就是跟上面哈，如果一个出现问题往往是因为价值观不同。 嗯， 就是认为这个对错啊，认为这个成功的标准。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能在这儿产生一些分歧，但这些东西我也觉得也是需要沟通，不能那个拿出来就是在公众场。可能我觉得如果价值观不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可以通过，如果真不行的话，或者我就选择 离开。 对， 嗯，但是说没有必要在公共场合撕破脸哈， 嗯，没有必要，这个是，啊，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必要的。 嗯，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像这种职业经理人和老板的矛盾也不是一两天了啊，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啊。那我们也总结总结，就是有哪些常见的矛盾或者是不信任的关系？有人说。我聘你来，可能你是不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或者说聘你来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中心可能是中心，但能力怎么样，那职业经理人可能也会在想，那老板想的跟我想的是否是一条线呢哈，包括价值观等等。你也在职场当中哈，啊，见到很多这样的风风雨雨的事，您跟我们也分析分析呗。 其实这个事儿呢是可能会在职场上会经常发生的。 嗯。 第一个呢就是说部门调整可能会发生， 嗯， 公司的兼并可能会发生， 嗯， 股东的资本的介入，还有就是部门的老板的更换可能会发生，可能都会发生。在这方面呢可能影响比较大的是老员工，他比如说他原来有老板是吧，对他是这样的，而且他说我在这个公司工作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嗯， 然后我们都是历来都是这样的，那你新来的怎么是这样，他就会引起这个。其实这个呢就暴露出一个，就是说在职场工作的哈，我觉得用达尔文的一句话说的就特别好，我经常也是在看这哈，我在惠普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课专门讲管理流程，就是专门讲这个，就说公司的管理其实是一个生态系统，在生态系统里呢其实就是适者生存，不是最强的最聪明的最能干的能回来，而是要最适应公司变化能够成功。所以在职业经理这些人，如果我定义在我是职业经理，其实我要培养这个叫生存的能力，就是适者生存能力，就是在公司的政策变化，在各方面的变化，组织结构变化调整的时候，那我也要跟着调整，就是我的从心态到各方面我要跟着调整，但如果不调整的话肯定会产生冲突。 嗯， 这个冲突呢就是我觉得最激烈的可能就是走人了。 嗯， 就是走人了。所以这不代表就是说没有谁对谁错哈，就是我是认为可能你调整不了，可能你不能去适应。但我们看到很多公司的这些高管，他一步一步从基层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我见到很多哈，都是从基层，有的是工程师做起，有的是公司从秘书做起，我的一个秘书后来慢慢做起来，能管全国几十个秘书哈， 我都觉得挺骄傲的。那这些人的特点，其实你要分析的话，他都是适应能力很强的。他是不断的，他要去适应公司的组织架构变化、公司的战略的变化、公司的管理模式的变化。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适应。你要有了适应能力，其实是能做好。要不然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这冲突。 嗯， 产生冲突呢，可能会刚才也说了，最后就不可收拾，可能就是要互相可能要就是闹掰了，闹掰了有可能走人。 您谈到的这种适应能力啊，有没有可能还没有被适应的时候就已经被不信任了？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合并，刚才您谈到啊，往往呢就是这个被兼并一方的这个管理人员也好，或者是这种职业经理人也好，就慢慢的就出局了啊，就离开了啊。 嗯， 那是不是本身资本就带着这种不信任来收购某一些公司？ 这么看啊，咱们客观的看，咱们先不说人家不信任，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大家的管理经验或者是这个管理水平还不太高的话，第一都是喜欢去贴标签的。 嗯， 就先把你贴标签，比如说你是什么的人，你是老的人，你是这个公司的人，你是这个什么什么啊，都贴个标签。但贴标签呢，是可能也不是说不能改变，就是说那你要跟大家通过，比如说我们要资本方来了，或者是新的管理层来了，我们怎么沟通，还是要通过沟通去建立信任。这个如果说沟通建立信任 OK， 大家说哎，那我可能第一印象不对是吧，我可能贴的标签不对是吧，但是呢你要是认为啊，你既然贴了标签那我就这样，那可能大家就 适得其反了， 适得其反了，那就是你就变成了啊，你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那咱们就相左的结果其实不好。 所以您认为啊，就是人难免有成见， 对， 但是这种成见也可以通过您的调整或者说自身努力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加以消解和改变。 对，特别是一个主动沟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说前几天还有一个人刚到一个企业做高管，他是另外一个企业的高管，到他就专门约我谈一下，说诶，我到新的企业什么，我说我跟你就是第一还是要跟广泛的沟通，跟所有人都要去一对一的沟通啊，包括你的领导啊，包括你的同事，那这个呢才能获得大家的信任。我记得当年李开复是从微软跳到谷歌的时候呢，他讲过他好像就当时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就是每天中午要跟其他部门的高管去吃饭，其实就是让别人要认识他，要了解他，要知道他怎么想的，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们才能进行配合。要不了解的话，大家都不说话，都是那就只能说靠相面了，或者是靠过去的印象了，可能这就对你将来的工作可能不是很好的一方面。 所以从这个程度上来说的话，先不谈业务能力，先不谈我们怎么做好这个本职工作，首先可能要提高的是人际的交往能力， 对， 和你的同事和你的直属领导， 对， 可能这一点都作为职业经理人来说，在实际过程当中有的人做得好，有的人做得不好，甚至是被忽视了。 对，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在惠普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的总裁就给我们讲过哈，就说当时我们是高管来做培训的时候，就说你作为一个成功的管理人呢，其实两个事儿要做好。一个叫硬指标，硬指标我们就说把业绩做好，比如我的销售额呀，是吧，我的管理啊各方面。还有一个叫软印象，软印象很重要，因为你要给我的合作伙伴对吧，我的上层要给他们一个好印象。那这个对于职业经理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硬和软都要做。你不能说哎，因为我工作很多年，我给公司带来了很多的价值，我怎么怎么样，那我就你们都应该看得见，你们应该都知道是吧，其实人家有的时候真的就可能没有看见或者忽视了。所以你要去跟大家去更多的沟通。 一百个读者心目当中可能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甚至每个人心里还有好几个哈姆雷特。 对， 你在同事眼中的形象也可能是多面的，沟通的越多可能越接近于你想要达到的形象，或者是你真实的形象。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职业经理人到底怎么和老板处关系。我们从公司治理的层面来谈一谈啊，就是在治理结构上面，包括公司的这种议事规则上面，如何来进行完善，以达到这个彼此的互利共赢，以消减人性的一些弱点，人在沟通当中出现的一些偏差。 我在这儿想呢，其实因为我是后来，我原来做技术啊，后来转到营销，后来又经过很多的营销的培训，就是一直在管理营销。从销售角度来讲，或者从做事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忽略了我们现在都是事件。比如说，我从这个例子上看到哈，就说好像不是太专业。为什么叫不是太专业呢？是太关注事件了，就是谁说的什么，谁说什么，这都是事件。其实包括我的观点我要表达，但是包括我要做个发布会啊，这些都是事件。因为做销售的时候，其实你就关注什么，一个是事件，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结果。其实最后我们应该关注结果， 嗯， 就是你做这些事儿会有什么结果。可能当我们想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的时候，可能前面的事我不做了， 嗯， 对吧？但是我没有想到结果的时候，我这事儿我要做， 嗯， 我这事儿我要做。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我在会上我会表达。其实你要表达是一种事件哈，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表达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其实这是要做一个，我觉得做一个职场上一个成熟的经理人，或者一个他应该去想到这个的，就是事件过程结果。就什么事儿其实应该我先考虑一下有什么结果， 嗯， 或者我为什么结果。那我要为了这个结果的话，我是不是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做，或者有更好的方式。其实在职场上我觉得都是应该是这样，可能会更好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想，如果是我作为一个发言人去谈什么事的话，怎么正确的评价对手是特别重要的。 嗯， 这也是一个可能我们在沟通啊，在这些方面可能都要注意。 换句话说，其实也要有一套这个议事规则啊， 对 外表达的这种技巧的规范是吧？不能随心所欲。 对对对，如果说比如说说人家的时候把我也带上了，可能这就不太好了。 在公司内部的沟通当中，您认为怎么来加强这个职业经理人和老板之间的这种互利互信？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建立一个机制。 嗯， 这机制呢，就是一个定期大家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机制， 嗯， 不能光是会上，可能要定期要有一个面对面的机制，在惠普和在思科这样的大公司，其实都有这机制，包括后来我去到一个民营企业做 CEO 的时候，其实我在那公司也是有这个， 嗯， 我们可能有一个大家一起，可能包括我例会都是，我的周一的例会，其实我是定在靠中午的。 靠中午一块吃饭吗？ 对，关键是我想一块吃饭，就会上谈不了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再交流一下， 嗯， 啊，更在轻松的环境下交流一下。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一样，因为会上是当很多人来说， 嗯， 可能他觉得略显正规，可能有些不好表达，但是呢这样可能就会更好表达。 嗯， 在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要会利用跟高管沟通呢，应该保持一个时间比例。我们说你一周的时间是7天哈，如果加上休息是7天。因为我也同时教一个课叫高效团队的管理。高效团队管理，当然我们想的其实我们建议有个比例是跟上级的沟通应该占到10%，不能小于10%。这个，很多人可能也做不到，因为他总是认为我们做的这些事儿领导都应该知道看得见。 嗯，这个不管是哪个层面可能都有这问题， 对对对，都有这问题。其实你要 不管是 CEO 还是说什么小组长什么主任啊， 对对对， 都有这问题。 对，其实你要这定期的沟通和汇报一个10%的比例是应该保证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哎呀，为什么这个部门的人的资源获得就多， 嗯 啊，为什么这个人领导对他就更多的信任， 是不是老板都喜欢经常来找他的人？ 我觉得是第一，肯定喜欢跟他多沟通的人， 嗯， 但是你沟通应该是也是有效的，不能什么话题都谈，就是 对，什么事都问， 你就跑， 什么事都问他也不行，就你得知道就是谈些什么，什么是重点，然后汇报什么，然后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我觉得也得看有价值，要不然老板觉得你找我全是鸡毛蒜皮的事儿。 嗯， 这也是，特别是老板，其实你说在职场上，老板其实都是比较忌讳被拷问的，是吧？结果你找老板，你是老经常找老板，但是你总是问答题，那其实老板很不愿意跟你谈。 其实我们看过很多这个轻功戏啊，有些这个谏臣啊，他会直言不讳的说皇上，你这事儿办得不好啊，赶上皇上心情好，可能也就罢了。但是久而久之，他还是会记恨你的， 对， 一点都不给我留情面等等。 是， 老板也是人，他也需要有一个正常的这种沟通。 而且可能是高处不胜寒，其实他越往上的，其实他跟这个沟通的可能更少，不像你这么广泛。 嗯， 但是他有他的忙别的哈，但是他也需要了解这个，了解这个的，所以这个呢也对老板提出要求， 哎， 就是老板呢其实要做好管理的话是要亲临一线的。 我也听到一些人说，哎呀，我们的老板都见不到， 对 啊，我们这个老板太忙了，在一起，就说不上几句话，又干别的去了。那其实可能这就是在公司的这种治理结构上面哈，议事规则上面。不仅仅是这个职业经理人要主动，那作为资方也好，作为老板一方也好，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在一起合伙干事儿。 对，我记得这个巴顿将军就说，其实他打仗就是第一，他一定要亲临现场，他要闻到火药味儿才能把这个仗打好，其实对于很多老板也是，其实当老板你不知道一线发生什么，全都在家里听汇报的话，其实你可能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就是你没有了解到第一线的这个声音或者下面的声音。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职业经理人和老板怎么处关系。现在有这么一类职业经理人，他原来自己就是老板啊，创业很成功，但是有更强大的资本，他可能也基于更多的考虑，把自己的公司啊多少卖给了啊这个更大的资本，那进而呢他的这个角色呢就不如原来那么大了，他的股份呢也不如原来那么多了啊，当然从绝对的这个现金上面他可能比原来啊要翻几番啊甚至更多，但是这种巨大的身份的变化也会让一些原来的创业者现在的职业经理人感觉到非常大的不适应啊，那您看应该怎么处理？我是老板，现在要和更大的老板打交道，这种身份的转变。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要正视现实。 正视现实 。对。现在是谁说话算话，是吧？ 现在谁话事 啊？对，谁是这个，其实你要正视现实。不能说我过去是什么，现在我还是什么，因为现在就整个结构变了啊，股东的结构、资金的结构或者话语权。可能都变化了，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啊，和这个现实是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就是定位吧，自己的定位要首先定准，那你是一个，如果说你的这套跟他们过去新来的这个不太合适，又是谈到一个可能要去适应，在这个沟通方面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深一步的去交谈，深一步交谈，其实我觉得最终的。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啊，这个层面就是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是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价值观这事儿很有意思，价值观其实是一个就是你做事的方式，包括你思维的方式，包括你行为的定义，包括一些假设，做事的很多假设其实都价值观，那这些如果你不一样的话，其实你很难在工作中互相就配合，所以我确实现在有些人选择挺好，那就我在这儿其实我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前思科的副总，中国惠普行业销售的总经理，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特聘教授张谦。张老师您好。 你好。 今天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职业经理人和老板的关系怎么处啊？企业被收购，刚才您谈到三种方式哈，有一种保留股份，不参与决策，顶多当个顾问啥的，保留我的情怀是吧？第二种呢，就是行，你们买了，虽然你们控股，但是呢，我拥有这个决策权，我还是这个公司的这个掌舵人，虽然我的股份没有太多，是吧？第三种就是说，你们买了。我同样还掌管这家公司，我是职业经理人，虽然我的这个股份和我的这个投票权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得做好和你们的这个沟通的工作，要不然的话随时就有可能出局。这个可能也得做好思想准备啊。 对对对。这个呢我觉得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新的股东资本进来哈，他进来的时候呢，其实他一定有他的目标，对吧？他一定有他的战略，而且呢，他们这些人一定有他的做事的方式方法和他的价值观，往往都是在之前，其实我们就应该去了解 沟通好， 沟通好的，就是我要对他们有了解的，因为你没有了解的话，会产生冲突的。 有的企业家，有的创始人会说哈，我卖了呢，这个公司还能保住；我要不卖啊。而公司可能就会被他们弄黄了。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说啊，我卖了这个之后，我的公司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啊，站在资本的这个肩膀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前提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你可以选择卖和不卖啊。另外呢，从这个大股东的角度来说啊，或者说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他也许看好的是你和你的公司，也许人家看好的就是你这个 公司。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你也得做一定的调研，或者是去揣测揣摩哈。 对对对， 如果人家就看好你这公司，你还在那要跟人去斗我去扛，那最后可能结果也很不好。 对，我觉得看上谁都是很对的，要看着你公司也认可你的， 那是最好 的，你的创业各方面对也很好。而且如果认可你，同时认可你的话，那就更好。那可能就是你这话语权就更多。但是其实资本方是这样的，资本方其实有他的想法，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是跟他较得劲，是因为你不了解他的想法。当你知道他的想法，我就是借你这个壳，或者我就是要你这个，然后我是一个资本运作的方法。对吧？那你可以比如说像前几年戴尔公司最后就退市，就是他不想被资本方绑架嘛。 因为他想发展的一些事情，因为他觉得我钱现在开有现金还不错，那我不愿意被绑架，我就退市。而且日本很多百年企业他们都不上市，他们不上市的话，他也是那企业家他有他的情怀，就我不想呢，我就一直做这么坚持我的是吧，而且做得好，他是这样来做。我觉得都没有谁对谁错，但是你又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大家比较中国现在比较就是浮躁，大家都很比较看得比较短，很多企业家其实也想我把公司做起来马上就想卖了挣钱，那这是大家想的比较短。那你要这么想的话，其实你要认可那就交给别人来管。 你如果明白资本的意思的话，或者说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话，那有些事情你就不会那么冲动了，是吧？以这位胡景辉先生为例呢，他在我爱我家啊干了18年啊，干了18年也是老臣了，是吧？但是呢你看出现新的资本介入，因为这个大老板也是从一年前才开始介入的啊，马上就暴露出了。所以其实在我们中国啊，这样的例子真的是不在少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如果我们要再去找工作，包括胡先生可能未来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干嘛也好，他总要去工作，那么工作就要面临啊，你的合作方你的老板，你的投资方等等，我们怎么去找老板？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就说刚才还用刚才那句话，就是我们可以找工作，但是找老板其实是相对是就是难的。你可以找一个工作，这工作需要你，但是呢就是我们说可能你能选择工作但不能选择老板，那老板就是老板。所以呢你按这句话说呢，其实你作为一个高管的话，其实你要真的去跟用人的这个老板有充分的沟通。比如说现在啊，说是你要离开了，很多人啊都找你约谈你什么的。那约谈你的人很多，因为约谈你他有，你要不知道他有可能不同的目的。他可能是现在跟你约谈是广告效应啊，是吧？ 对。 他要的是这个见光啊，是吧？ 什么目的都有。 什么目的都有。但是真实的时候你可能了解，又谈到那个就是我们价值观是不一样。就是我想实现这个，你想实现这个，因为价值观是一个比较深的东西啊，是一种信念导致的这种的行为，这种，那这一样的话，大家可能能走到一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抱一个打工心态，打工心态呢，就是你不断的学习积累，然后呢去历练自己，那有可能有一天你可以去做别的，都可以。 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们在选择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跟这个老板处了好久，考察老板，老板也考察他， 是 花了很长时间。 大家都是比较慎重的。我觉得轻易做决定的时候呢，就是不太成熟的可能会轻易做决定，比如说就是一个突然一个高薪，然后一个什么啊，一个很诱惑的，然后马上一谈就动了。那去的就是那有点撞大运，如果大家的观念各方面都一致的话，可以走到一块儿。如果可能在半年一年以后发现大家想的不一致的话，或者到两三年的时候可能要分开，但也有可能老板是用你就是用你这一段时间，我看中你就是看中你的客户资源，就是看中你的这个市场能力，就是看，但我用你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就是，但是如果大家能够长期走在一起的话，还是这个价值观这些是相同的。对什么事物有共同的看法。 原来我们听说过什么打工皇帝啊，这种说法啊，那你认为现在职业经理人去找工作，薪水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觉得薪水是这样哈，他应该自己都应该了解，就像好像像给自己估值似的哈。我其实首先我应该了解业界的一个普遍的水平，这是我应该去在职场工作我应该了解的，然后对自己也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我又能够把业绩做得更好，它应该是这样一个组成。首先是我认为我是应该高于平均的，是吧？在高于平均的上呢，因为我又有经验，那我再加一块，然后呢剩下一块呢，如果我能做的业绩能确实给公司带来价值，那块应该是我的。 他要这样想可能就会 平和一些。 平和一些，对。 嗯。我还看到一种说法，说这个职业经理人呢也是资本。但我们都知道有人力资本这么一个概念啊，人都是有价值的嘛哈。那所以有人认为他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资本和资本的关系，不仅仅是人和人的关系，您怎么看？ 我觉得在某一方面说也对。 嗯，交换的关系。 他也对，因为就是你每个人都有价值嘛，就我请你为什么请你啊，我都有我的想法。而且你在这个地位，我可能给都是其实有价值，但是在业界里其实还经常说一个哈，你得是就是说你要是厉害做得好的话，其实特别在职场中做得好啊，得四行，得四个行才行。第一个是你行，你行就是你真的在业界被认可，被做出业绩是吧？在管理能力各方面，你做的做事方法，比如说起码是你做事很靠谱。大家都认为，哎，你行，这人行，这是第一个哈，是一些硬指标。然后第二个呢，不是你说你行，是别人说你行。 嗯，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厉害，我各方面，但别人如何看待你很重要，要别人说你行，这很重要。那第三个可能更重要。 嗯， 第三个就是说你行的人行。所以这个很重要 啊，就支持你的人，他也 对他就是说，如果都说你行的人全是吃瓜群众，其实这个效果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因为最后是资本方或者更高的高层老板或更大的这些看上你，他们觉得你行，其实那你就真行了。 嗯， 然后第四个行呢是跟你自己有关系，就是你的身体得行。 哎，这个很重要。 对，你身体不行的话，你在职场里其实就不行了。 身体是一嘛， 对第一。所以你看这四个行就是，那你要真为你真是一个资本，真是可以跟大家来谈，那你四个行对吧？ 你也给自己打分吧。 对，你自己打分，而且真的就是得有人看上你，得有人看上你。如果你看，如果新来的资本方、新来的什么都不看好你，可能我觉得是可能你要想， 我可能要 看上我的人， 嗯， 就是我可能是块金子，但是。没有，或者我是个好马，但是没碰上伯乐，可能我要去找伯乐。 嗯，您刚才说的是四个行，我也跟大家重复一下。一个呢，就是您自己的能力得过硬；第二个呢，就是外界的评价认为你行，对吧？ 对， 第三个呢，就是认为你行的人，他也有强大的资源和能力啊，他足以支持你。 对， 要不然过两天他也倒台了。 对， 第四个最最重要啊，就是您的身体能够支持你。啊，去完成你的伟业啊！ 对对对， 嗯，从我们的这个新闻也好，或者说从一些书籍当中，我们也看到哈，自从啊有了这个商业史啊，可能就有了这个职业经理人和老板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雇佣的关系吧哈，那么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他们啊分分合合的案例。你比如说这个稍微远一点的有这个通用的这个创始人啊，和这个资方的这种矛盾啊，杜兰特；再近一点的呢也有这个乔布斯啊，苹果的这个创始人和他们这个资方的这样的一些矛盾，他们都啊有分有合啊，最终又回归了啊，这是还比较不错的啊，当然也有比较遗憾的啊。那从这些案例来看的话，您认为如果啊这个职业经理人和老板闹翻了啊，对彼此都有哪些影响？ 我觉得是，我这么认为哈。第一呢，就是说在，有些职业经理人去闹翻是带着情绪的， 嗯， 带着情绪呢，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没有摆正，啊，像我在工作中，其实我也有时候也有过摆不正的时候， 嗯， 就说有的职业经理人他很投入，各方面的，而且他把这个呢作为一个事业来做了，其实他应该想。他其实做的是一个工作，他可能还不是他真的把它当事业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很失望。哎呀，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让我调工作？为什么让他做这个 工作不是事业？ 对对对，他还是就是他做的是个工作，他不是事业。那你如果真是当大老板了哈，而且你带着那有可能是事业。 嗯， 我觉得这个是你要想的。我当时也曾经过想过，哎，当时我因为我被调离，因为我经常当时被换一些 工作的职务啊，从这部分调那部分，从这部分的这集团调那集团去负责。我当时都很不开心，就说哎呀，为什么我这儿做那么好，我可以做更好。我可以这样，但就很有情怀，就因为好像还因为这个还不高兴是吧，跟上级还不高兴。后来自己想明白了，其实你做的是工作，你到哪儿应该都把工作做好。 嗯， 对吧，这是一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在做这些的时候呢，是一个你一定要明白，其实我们跟像比如说像乔布斯跟董事会，包括我们历来这样的哈，就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弱势的。 嗯， 都是弱势的。就是你还是要考虑结果是什么。就是你要考虑，就是你应该先预想一下结果是什么。 就是你能不能够 对 胳膊啊干得过大腿。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如果做不好都是一个双输的过程。是双输的。双输的过程呢，就是你也不开心，对方也不开心。这结果可能双输的过程。但也有可能人家用的是个战术。 嗯。 就是有可能是战术。战术就是其实。 想让你走。 对，想让你走。我就是比如说像当年某些公司想让你走的话，就会查你的报销一样。 嗯。 啊。然后是想让你走，可能就把一件小事扩大，就其实都是让你走。这是战术。这是战术，其实你也是人家已经想好了，你在我觉得你只要去要求你应得的那份， 你们谈判 就 够了。 行了，对对，就是内部谈判，就是应得的这个回报就行了，对吧？ 嗯， 比如说按照劳动法，按照公司的条例，按照我的什么，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啊，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把它不见得公开化哈，这个公开化以后呢，这些可能是 双输 ，而且呢，从你个人来说啊，作为职业经理的个人来说，你从你的体量上，从你的比如说跟资本、跟企业、跟你都是弱势的， 嗯， 是弱势。 不过就我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啊，这个乔布斯也好，或者是这个通用的这个创始人哈， 嗯， 杜兰特也好，他们最后又回归了啊，又扳回一城，甚至。若干年之后又搬回一城啊， 对，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整个是在变化的， 嗯 啊，乔布斯是因为他后来去那公司做得很好，别人又把他收回来了， 对， 因为他确实是金子肯定会发光的哈，但是你走了以后，包括当时斯科也是，当时斯科他有些创新团队在本公司他做创新，他觉得没有什么创新，他们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又做得很好，那公司又收回来了， 嗯， 像这样团队。这样的，我记得当年有一个是意大利这样团队被收回来两次到三次。 哦，就是收回来又走了。 对，收回来以后他又觉得不适应，然后他又觉得还要去创新， 嗯， 又去创业。那而且这些公司有的时候心态都非常的开放， 嗯， 他们这些像我工作很多公司，他们都是不以 个人恩怨是吧， 恩怨就跟你走了以后不为敌， 嗯， 就比如说像因为我在的公司，比如说像 HP 哈，惠普的总裁呢，就是我记得是 Hewlett 吧，就是 H 和 P 他们是两个人创办的公司，都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不离开公司，他说作为我们企业家来说是不能保证的。但是我们其实尽量可以做到，就是每一个走的人都不说我们不好， 嗯， 都说我们好。所以他当年在硅谷曾经打过一个广告啊，就是想学企业管理吗？想成为一个企业家吗？请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大家就是很奇怪说，哎呦，那你是一个培养企业家摇篮，你培养完了就送出去是吗？他说，哎，我们是可以这样，我们帮助大家成功啊， 嗯， 就是他的心态很好。其实这样就导致了，其实在从会不走的大家其实都是挺很平和的，大家都是没有说出去后跟他为敌的， 嗯， 都去你去创业也好，你去有更好的追求也好。我做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时候呢，其实我手下有很多人去不同的公司，有去 Oracle 的，有去 Cisco 的，有去这个微软的，有去就是这些公司，其实都我很多就部门的员工都去这些公司去，后来去任职。每个人走的时候，其实我都做一个谈话。但谈话我就是真的有个信念，就是公司跟个人比， 个人是弱势， 嗯， 所以公司是大的，公司不是缺了谁就怎么样，就会影响什么，应该不会，所以我总是希望留下，但是如果你到那边更好，我是放的， 嗯， 说不定我还是同意的，但是我都留一句话， 嗯，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其实这些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个人是、嗯、是跟企业比，应该其实更尊重一些个人的。 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不管你是职业经理人也好，还是你是资本方，你是老板也好，大家都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对， 即使有问题，我们也希望内部解决啊，不要放在台面上公开化啊。 对， 把这个矛盾激化的话，因为风水轮流转。啊，或者是说呢，环境的改变有时候也不以你个人意志为转移。不知道未来若干年之后你们又会在哪里相逢。那么还是衷心的希望相逢亦是朋友。这是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的以和为贵的一种理念。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其实我不建议冲动啊，因为这个东西年轻的时候对我也有冲动，各方面都有过、嗯。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关注结果。 嗯， 就是你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嗯， 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嗯， 比如说造的都不高兴，两败俱伤或者什么，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企业都出现，就是在某一家大的企业，几个副总裁的最后的更换也闹得不愉快。但当时就是 SAP 嘛 ，SAP 中国在中国闹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其实那个事件后来大家都是不欢而散嘛。 嗯， 就大家其实上来说我是老员工，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什么？那公司的决定就是你们，我要换新的，换新的人来做。 嗯、所以个人在处理和公司这个分歧的时候哈、啊，我认为还是要用更加理性、更加务实、更加职业的态度 对 去面对哈、啊。 是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嘉宾张金老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啊，讲述了非常多来自一线的管理心得和他的从业经历，谢谢您。 好，不客气。 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